是在晴朗啊这个照耀之下的好心情之后来上节目。 是，所以呢晴朗它代表什么呢，我一直脑子里就蹦出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那今天我真是八九点钟一醒来，我看见八九点钟的太阳了。所以呢我带来今天开工歌曲，我特地选的是One Direction 这个乐队，这张专辑的名字就叫 Made in the AM。 什么意思，就是制作在上午，就是在上午制作的。所以说他们的歌曲很可能整个这张专辑都是在上午制作的，就是在 AM 是方面制作的。 哎，但对于你们音乐人来说，其实上午出活并不是最佳的时间。 可不是嘛，所以这个就稀有了啊！你看这四个小伙子组成的 One Direction， 当然他朝气蓬勃，可是如果真正是一种音乐人的这个作息状态的话，我相信整个专辑如果真是 Made in the AM， 那真是稀有。第一首歌曲刚才送给大家，叫做 Hey Angel。 是的，我们把这首歌呢也送给所有哈在白天时光里真的认真努力工作的一天，此刻回到家中正听着广播啊，准备洗漱一下或者是看看小说要入睡的朋友们，谢谢你们的光临。今天晚上呢星期二，我们说好了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小黑板上、我刚刚看小黑板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因为我们这个听听 FM 啊现在它改版了，改版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就是所有的大家的这个话题呢都会在这个页面上显现出来 啊。 哎、今天晚上男 左我看看去啊。 对，然后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话题呢是不期待是解决落差感最好的方法。 不期待， 对， 再翻译一遍啊。 哎， 他说的那个意思呢就是你失望越大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就是这么个意思。 我是希望大家从这句话当中可能想到了一些，比如说七夕啊你特别期待你男朋友或老公给你买花买礼物啊，结果没有，对吧，这个落差一下子整出来了， 好落差，好落差。 但是呢如果你不期待这件事情哎发生了的话呢就是惊喜。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的话题，我相信在你生活的许许多多的时刻里大概都有过类似的这种情绪状态哈。然后我就看到下面哈，即将开播我们的节目的下面也是今年开始呢，23点到24点是道道主持的午夜情歌 啊。 然后他的话题是你能接受冷战吗， 哎呦， 我就觉得哈两拨人啊，大家先理性之后啊然后再感性一下。那在这个聊天室当中你知道吗，以前呢在这个主页面上我们是看不到这个大家点赞的多少多少，但目前哈打开听听 FM 的页面，在聊天室里面它这个页面呢就会显现男左女右现在是在正在直播互动中、人气是5307， 真好，就直接能告诉你 现 在有多少人。 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你希望男左女右的牌面哈 对 在这个别人一打开的时候就看到的话，请你加油， 我们再也不可能憧憬自欺欺人了。 看看外面的世界，勇敢还是孤单，想到最远的距离是你看得到我每一次欢喜，却不知道原因是你。你知道我想做的事情从来不多，那个一直想去的地方就在你身旁。如果不是你在这里，我不会像现在有勇气像鱼从海面跃起，像飞鸟却不会眷恋大地。如果不是你曾光临，我的冲动和我的安静安然无恙的回忆早就沾满了你。 翻越过最高的围墙，看看外面的世界，勇敢还是孤单，想到最远的距离是你看得到，我们一次欢喜，却不知道原因是你。那种简简单单的喜欢会永远吗？大声在风中讲的告白，你听到了吧？如果不是你在这里，我不会像现在有勇气，像一丛海面跃起，像飞鸟却不会眷恋大地。如果不是你曾光临，我的冲动和我的安静，安然无恙的回忆早就占满了你。像现在有勇气，像雨从海面跃起，像飞鸟绝不会眷恋大地。如果不是你曾光临，我的冲动和我的安静，安然无恙的回忆不该拥有别离。那是想说我喜欢你。 马来西亚的歌手尤长靖，这首歌的名字叫《如果不是你》啊，如果不是你的光临，这档节目可能真的没有办法走到今天啊，已经是开启了他的14年之久的历程哈。 是，刚才这个5370个观众 听众啊， 想多了啊， 让我们着实的高兴，暗喜了一下，心中暗喜一下。 话说我们这个听听 FM 它也在不断的进步哈，不断的在改版，如今呢它已经升级到5.0版本了 啊， 所以有许多过往啊大家这个狂点赞呢，只是我们自己家人看到了哈，别人也看不到。现在可好了，即便节目结束了，你点的小心心啊还是会随着节目的回放有一个页面会留存人间啊，但凡点开的朋友都会看得到。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当年啊大家希望能够第二天被别人看到这档节目的人气啊还有参与度啊都会在这个聊天室的最终的2个小时之后显现出来了 啊。这样， 对，大家呢就加油吧啊，为了你喜欢的一切而努力吧，这一切呢都是和你有关的哈。今天天气确实很好，而且快到了我们说的秋高气爽的时候了。 是晴，真的是又晴又干爽，而且呢不是那么的热。 对， 小热而已。 是我们说啊，现在这个天气哈，因为到这个星期五8月20号就出伏天了，出伏了，就是再接下来我们就处暑了， 嗯， 再接下来我们就白露了啊， 你知道， 我们就中秋了。 哎呦会啊，你这一个好日子连着一个好日子，可以慢慢说，咱们好日子慢慢过。今天呢，就是特别有感而发，拿着你我闺女已经背得滚瓜烂熟的开头的这个收音机， 吓我一跳， 拿着你去干什么？我一开这收音机，咱们的纪念版收音机，我的闺女就会跟韩丽同步说出来啊，祝你开心啊，这我是韩丽什么的这种，她学的惟妙惟肖，我都不行。然后呢，去什刹海呢， 没去什刹海，直接去北海去划船。划船呢，你知道我用这个小音箱接上我的蓝牙，放着什么呢吗？放着 我们 对，我就放了最老版的那个啊、 那个最应时应景、啊。 是，我就放着那个在船上，让他们听着，让他们划着，脚蹬着啊，现在是脚蹬船。然后呢，就是所有的这个河面上的、水面上的人， 明白， 就看着我们，看着说这个家伙也太有，是不是强迫症啊？是不是情绪的已经到 艺术家呀，艺术家一家呀？ 怎么会这个船上怎么会飘出这种应时应景的歌曲？ 我虽然没有孩子啊，但是我真的相信啊，家长营造的家庭的氛围啊，以及你们所营造的，不管是仪式感呢、啊，还有情绪的互动啊，情感的互动啊，孩子都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是，他们也去确实问这是什么呀？这是谁？你们唱的吗？是爸爸当年唱的吗？是这种感觉啊？ 哦，就在他们的心中已经知道爸爸妈妈是从事音乐工作的。 他那个感觉， 就是爸爸是一个足球教练这个事情，他还是 get 不到吗？ 这个先搁一边，他去。主要觉得是这是我们小时候去唱的 哦， 这因为我放的是童声嘛， 能听出来。 对， 哦、行，明白了。明年十五年哈，给你儿子安排一台，好不好？ 好， 安排一台啊。 给我儿子，我儿子怯场，我儿子今天死活不上船，更别说见三四百人大场面了。 不是，给他安排一台收音机 啊，安排一台收音机，那行。 我、 哦、老小儿我先谢过了。 Mr. Nelson, can you hear my voice? Sir, we know you're a little bit groggy, and you're probably going to find it hard to speak. But don't try to talk or process too much now. We just want to let you know that the medication you were given has put you in suspended animation for quite some time. Well, in fact, about 45 years. But where you are now...place that does not require time. That being said, you are completely safe. And we're here to help you. To help you. You should never underestimate the power of a kiss on the neck when she doesn't expect. A kiss on the neck when she doesn't expect. A kiss on the neck. It's in the power to love you. It's in the power to love you. It's in the power to love you. hot. Prince， 好久没听他的歌了，所以必须拿来一展他的歌喉。这是他在生前的应该算是最后一张个人专辑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Clouds。 Clouds 什么意思呢？就是前几天你们经常全都遇见了，就一天到晚的不想想不见他都 不行的，就是 Clouds， 乌云，乌云密布， Clouds。 还真是哈，而且人在阴天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低落的东西，然后总说哎呀真没意思 啊，这是 可是好奇怪，天一晴哈，就像衣服经过了有太阳这个照射之后一下子晒干一样，悲伤也瞬间就化解了。 哎，就是晒了，把自己心情给晒亮了，晒晴了。 对，其实我们都需要想开了，天也需要想开了， 对 啊，就晴朗了。那今天晚上其实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是在星期二的时候我们说向内看跟自己对话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对对， 就很多时候我们的烦恼或者说我们的一些难过是由于我们在内心里期待过高造成的。 没错， 不光是对自己期待也好，对他人期待也好，就是当你把期待撑得太满的时候，一旦这件事情和这个期待差距非常大，落差感自然就来了。 嗯，其实关键是期待过高呢都不是认知问题，是期待过高以后未能达到目的以后，你的那个情绪的变化变到落差感很强的失落呀什么的，这个其实是最关键的时候。如果你说你我期待了很高，而且呢我能承受他没有达到我这个理想，他再怎么衰败在我面前再怎么不好，我的认知都是这个在我理解和接受范围之内，这都没事，你可以期待。但最怕的就是常人一般都是我期待的是这个，但是我没想到他居然给我这个，这个就是认知问题，就是没办法了。 而且你想啊，就是我们说什么是期待，什么是梦想，又什么是愿望，这三种类型里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期待这件事情是最容易在眼前的，就你不会说哎呀我期待五年之后啊我怎么怎么样啊，我期待十年之后，你往往是把梦想可能会想得很遥远，但是把期待呢都是放得比较近距离的。 要不说现在连保险业都已经开始近距离，就是快速回报的一些这个产品都会出现，他就是知道人们等不了五年十年二十年。 其实某种意义上也反射出我们现在确实没有耐心啊，很多时候就变得浮躁起来，这也是我们特别希望大家在听广播的时候在和我们一起啊享受音乐的时候能变得简单一点，我们都能够用少年时的心性来听音乐，来回到那种音乐纯粹的本身。 哎，放慢节奏。 天晴朗的时候就开开心心的穿上干爽的白衬衫，干净的白衬衫也好，给自己一个微笑的样子，和天空打个招呼。 风筝断了线，往事般落在我面前，那是谁忘了放风筝，我轻一点掀起了那年的秋天，阳光中 淳佳等一个晴天，怎么样，被我们等到了吧？ 嗯，那晴天来之不易啊，看来 是。虽说今天的天气预报说是多云转晴哈，但晴还是大部分的时光。 对， 让每个人的心情哈，今天在聊天室当中也感觉都还不错， 而且比这就是比预期的要好。今天跟其实不是我一家人去嘛，跟另外一家人准备一起去北海划船遛娃的那一家人，昨天就商量好了，只要今天多云，咱们就去。 哦， 哎，结果你看，我们遇到的是万里无云啊！我照的那天空都是蔚蓝蔚蓝的，这就是比预期的要好得多。 嗯，八月过半了哈， 是 希望在接下来的时光里哈，在八月的收尾下半程当中，各位都会啊，不管天晴还是天阴啊，内心里的世界中哈，总是有一种热情啊， 是 对这个世界的热情，对每一天生活的热情，这也是我们广播节目哈，在音乐里特别希望和你一起充电达到的东西。话说在白天时光里，像我和叶谦也不敢说事事如意啊， 嗯，是啊， 一帆风顺 啊， 也不太可能。 对， 但是就因为可能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司机师傅，在开车的时候，哎，特别的懂你的意义。我今天下午因为有一个事情，我稍微的出来晚了，我说，哎，司机师傅，你能不能稍微在允许的范围内 快一些， 快一点点，嗯，啊？所以我就看到他真的，他并没有超速，他只是说，比如说在这个 允许的范围内， 对，允许的范围内，哎，他可能就会往前快一点哈，就会让我提前了半个小时啊，到达了目的地。我那一刻我就马上跟司机师傅说，我说您车技真好，坐您的车就觉得很享受。 嗯， 所以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其实不要吝啬赞美，就尤其当别人给了你善意的时候，当别人很理解你的时候，你就应该表达这份谢意。 是，不要吝啬你的谢意。 对，然后我夸了他之后，他说是吗？哼，有的人还有点不敢呢。 那 我说没有。 他其实他心里边是热乎乎的。 对， 然后他 讲真，第二十段再聊吧。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线。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1:312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7号星期二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一晃就第二时段了，我是工作男叶谦。 没错，这还是你多年之前听过的，现在可能偶尔才听的男左女右。我们从2007年到今天，时间呢已经调整到了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1点。这意味着如果此刻你听到我们的声音，又很久没有听广播的话， 不要害怕啊，现在没有到晚上十点钟，现在是晚上的9:32。暖文章和冷笑话呢已经是转移到了第30段。 对 对，然后我们现在呢是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大家可以边听边聊。如果你喜欢为男左女右点赞，每到10万呢我就会PO小壁纸。小壁纸是什么呢？它就是在手机当中，你可以在你的微信聊天界面当中应用，也可以在微信运动啊，还有朋友圈的这个封面呐、 对， 等等哈，甚至你的这个屏保啊都可以运用哈。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同时呢，聊天室每天晚上每一位朋友的入场，我们的后台呢都会有这个人数的统计， 是、 对，然后他也会评估一下到底这档节目有多少人在线，所以各位朋友拜托了， 就感谢大家了。 如果喜欢大家的话呢，喜欢我们的话，有点像那个 我们喜欢大家 有点像带货、没有，如果喜欢听这档节目很多年，想告诉我们你一直都在的话呢，都可以到这聊天室踩一脚，哪怕说一声晚安啊，今天我先到这里了。大家伙呢就知道有这么多小伙伴，原来我们一起在听这一档这么老的节目哈。 对，你需要的是一个非常冲着那个话麦啊，冲着你，哪怕是镜头就很光火的那种男主持是吧？你得拦着我，千哥，不要光火，怎么可能不喜欢我们呢？哎，我们这里有14年的历史。然后你就派两个人拉着我，这样。 现在就是大家在电商平台看到一些带货呀，然后那个主播真的，哎，各位姐妹哈，各位宝贝啊， 很夸张的那种。 各位亲，哎呀，真的，我想说还是听友。我喜欢这个彼此之间我们都懂的东西，不是粉丝，也不是单纯的听众，是因听而结识的朋友， 是 我的听友。 午睡 每个夜晚， 对，这是午睡的时候最适宜的一首歌，因为这叫做白日梦 Daydreaming， 来自 Radiohead 收音机脑袋。 真的，自从听到方大同说他最喜欢的音乐人是收音机脑袋之后，就每一次在听他们的音乐，我都在想，哎呀，音乐才子们啊， 是 原来在他们的世界中有他们的一个能够链接上的东西。反正我至今对他的音乐啊，方大同的音乐我很喜欢，但是收音机脑袋的我可能还是要慢慢的接受。 他们出来的东西不一样，但是他们就是内敛进去，内省进去的，在自己的心灵中的东西恐怕是很相通的，在音乐人这方面。 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曾经有过，我们说期待越高啊、失望越大，对吧、 哦？对， 希望越高，期待越高，失望越大。 哎，这是我说的。 啊，其实我们生活里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刚才呢，在聊天室里啊，有一个朋友也是，他很想听到一首歌，希望我们能够安排，但是抱歉的通知您，现在这个点儿呢，他已经不是点歌节目了。 嗯， 对，如果我一个人在的时候呢，会有点歌的安排。但是男左女右都在这档节目中的时候呢，它是一档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歌曲，所以抱歉的通知您，不能为您安排了 啊！希望您也不是那么的，就是狂热的在期望着这件事情哈。那只是一个就是节目中的这个进程。 放平心态。 是， 其实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努力在这个过程里，这是一定的。但至于结果如何呢？先别去想那么多，就先去做，踏踏实实的去做。 你确定这就是爱吗？真的爱我吗？手牵着手漫步斜阳，就当作浪漫，两个人眺望远方，以为爱的晴朗，当我回头望，却已泪湿了眼眶。当夕阳变成星光，当爱情换了方向，你一如过往对爱太紧张。当未来又会怎样，未知的明天总让我彷徨，谁给我力量？我不怕你爱不爱我，只害怕你以为爱我，抓紧我不算拥有，你总学不会放手。我不怕你不懂爱我，只怕你把习惯当作爱，你猜不透我要什么。当夕阳变成星光，当爱情换了方向，你一如过往对爱太紧张。当未来又会怎样，未知的明天总让我彷徨，谁给我力量？我不怕你爱不爱我，只害怕你紧握不算拥有，你总学不会放手。我不怕你不懂爱我，只怕你把习惯当作爱，你猜不 沉默同龄的容祖儿，1980年出生的容祖儿，她演唱的《这就是爱吗》，想想也是41岁的人了哈，但是她还真的在歌坛，我觉得还是很敬业的哈。 嗯，你说跟沉默同龄，但那也没有很大岁数，真的也就是正当年，真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这么一个歌手。 41岁了， 正当年嘛。 41岁，那我们也不老了，对吗？ 对呀、啊，我们正是干的时候。 你是每天怎么给自己打足这么多的自信的？ 我憧憬也很高。 我个人是觉得哈， 预期欲望很大。 对，其实在这个唱歌的这条路上，和你任何喜欢的事情上，如果你觉得这是你一辈子的事情，那确实是可以把年龄放一放、 啊、 对吧？ 是， 你可以一直执着的为你希望的想做的事情而继续努力着、 嗯、 哎呀、 啊、这是 Train 乐队的这首最著名的歌曲 Hey So Sister。 用力 从收音机当中听到了这首歌曲， 是， 而且呢，歌里面他们也唱到 radio 哈， 对，他主要是唱的是 Hey So Sister，、 嗯、 就是哎呀，我的灵魂姐姐， 我以为是妹妹呢、 哎，灵魂妹妹， 反正呢就是很开心的状态哈， 是， 像极了今天可能你过得还不错，很愉快，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到聊天室哈，跟正在听节目的很爱聊天的一些朋友 互动一下。因为我们是从1月11号有了这个聊天室，转眼呢也是大半年过去了。嗯，话说聊天室当中还真的是这些小伙伴们的身影啊，常常见到。比如啊，现在我们看到在粉丝榜，他根据每个晚上的到来，还有大家的发言呐、等等的这个评估，目前呢在6道杠，小撒妞妞还是拔得头筹， 位居榜首， 七仔的七宝啊，这是女子组啊第一名和第二名。那男子组第一名呢，毫无疑问， 老探。 No， 哎，还不是他， 你猜谁？ 他都给撸下去了。 老探就没登上过这个男子组的前三 啊。男子组还有更高的人。 男子组你怎么忘了他了呢？ 你提醒一下， 14年中大概得有10年吧都会有他的身影。 我这么重要一人物，我愣说不出人名字来，你这不是羞煞我也。来，你说一下。 小隋呀、 这你不能这特殊人物你不能拿。 在节目里面找到了老婆的一位男听友、 我都没把我秘书拿出来，你这老那么拿小隋出来，这特殊人物。 但是人家现在5道杠啊， 也是真是厉害。 你住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高中3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当我开始学会做蛋饼，才发现你不知道在我你又擦肩而过。你耳机听什么，能不能告诉我，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 小旁的广场，我在这等钟声响，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弹着琴唱你爱的歌，暗恋一点都不痛苦， 一点都不痛苦。 痛苦的是你根本没看我，我藏这么仔细。全走不进你心里，在人来人往找寻着你，守护着你，不求结局。哦，你又擦肩而过，我整个白气球，终于你回了头。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也许 话说摩羯男的浪漫可能有时候真的藏得很深，但他也会在多年以后爆发出来。这首歌《等你下课》是来自周杰伦作词作曲，在3年前发表的。而这首歌呢，是在某一次演唱会后的庆功宴的空档写下的。 哎呦，高产呐、简直是太高效率了。 他当时啊，就是工作人员都在庆功宴上，就是很放松嘛。他突然灵感一来，立刻回到自己的房间，拿起吉他啊，然后就把这个旋律，用你们的行话说，给扫出来了 啊！就马上给把 demo 的那个创，就是叫什么动机，赶紧给录下来。 而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杰伦想出的一个故事啊，他说是想出的啊，想象一个年轻的朋友暗恋一个女孩，懊恼自己没有好好念书，没有能跟她考上同一所大学。为了等她下课呢，在女孩住处啊，这个附近呢、就租房子，默默守候着她。 哎呦， 然后弹着琴写情书，只想把自己的心意传达给她，却找不到时机与方式。 哎， 而这首歌呢，他也邀请了和他就是合作很多年的录音师好友杨瑞代一起合唱的。 是是， 因为他觉得就是这个录音师的声音就很有那种文艺青年的感觉， 还真是、 他们俩一起唱了这首《等你下课》。今天晚上特别把他带来的缘由是，因为他们共同做这个导师，所以这首歌呢，那英和李健他们俩一起唱了。话说李健、那英，你想想这两把嗓子，唱什么能难听呢？但是他们唱这首《等你下课》，我真的是听得五味杂陈。 你觉得活活唱不住这两个原创者是吧？ 就是有时候吧，我们觉得任何的翻唱他们唱起来都没问题，但不知道为什么就唱这个等你下课，你说不上好听或难听，只是觉得很别扭 啊。那 就有点像是你穿了一件这件衣服啊，我们都说它是设计师的大品牌啊怎么样，可是你的身材好像驾驭起来就没有把那个精髓给展现出来。 是是， 明白那个意思吗？ 那就是说也不是说完人就是全都能唱完， 哎对， 完美的曲目、 哎、所以我就想到昨天你说周杰伦的歌曲就是很有这个魔力哈、他唱哎这个调就是谁都喜欢，哎这么多年来哈都流传着。 对， 翻唱的人好像很多都翻的不太尽如人意哈， 所以他绝就绝在这儿。你看他的很看似很简单很流畅的，但是他有一把周杰伦周氏年嗓那个味韵味出来，他可能占据了很大的主导地位。然后再好听的嗓音，比如说李健什么的，然后再翻唱他用他们的那种纯净的风格翻，在小鸟依人的这个女生嗓音再翻，可能都不能打过这个先入为主的，人家就认这种这类歌曲一 响起来。还有这个旋律，我觉得这个旋律线它可能也不是李健的声线还有他的感觉能够很完美的呈现的哈。本来我想把那一版带来了，但是我怎么都觉得我每一次听到他都觉得大家还是在脑海中留下李健和那英，哎他们就该唱那样的歌曲的时候 啊。就是你不能所有的歌曲都去尝试嘛，对吧？ 要不怎么会歌坛会如此的百花齐放哈？ 对， 就每个人都有自己最擅长演绎的最好的东西。 嗯，好啦，这个是我想抓住夏日尾巴的一首歌曲，是来自当年 WAM 威猛乐队的一首歌曲《亚热带俱乐部》，这是充满了夏季情趣的一首歌曲。 那你夏天为啥不带来？ 哎，我不是，之前我对于他的就是威猛的这个乔治麦克的逝去啊，我就是很少愿意带，比如说 Prince 还有在乔治麦克这样的歌手的歌曲过来。 好东西先自己藏着掖着啊。那好吧，我们转个身，第30段听暖文章冷笑话。 Don't worry, you can sometimes have the ways and lovers meet and kiss and jump.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2:01:49，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7号周二晚上第三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第三时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叶谦。 对，欢迎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的小伙伴们，特别谢谢你们哈，很多朋友呢在听，但是觉得气氛组这件事情呢我就不参与了哈。 嗯， 但是在聊天室的小伙伴们，你们无疑啊都是男左女右气氛组的骨干人员， 感谢大家。 是的， 气氛造起来。 对，因为我们这个听听 FM 就是改版升级到5.0之后呢，确实哈，在它的这个主页面上会显示大家集赞，它会变成人气，所以刚刚我说的那个5000多的时候是他还没有更新 啊， 如今再看呢就已经15万多了。 哇， 但在聊天室中小伙伴们已经是让我们的点赞已经到 19万多了。 对， 啊， 他会有一个滞后 啊。你原来就是之前你以为他没动，其实每天晚上上面那小星星那小心都在动。 对，现在我们已经升级了，所以请大家呢，让我们晚上看到你的身影啊。 嗯， 该你了， 肯定是啊。下一个节目冷笑话，这是男左女右1015红给我报幕啊。第三时段下一个节目冷笑话，表演者叶谦， 请扣1号链接。 一位老兄啊，心血来潮，想去买只会说话的鸟回来养养。那能买什么？你无非是买鹦鹉嘛，对吧？买鹩哥这之类的。于是呢逛到一家鸟店去，一进门呢就看见一只鹦鹉，很漂亮很漂亮，但是呢躺在笼子里了一动不动，一只脚还挂在笼子边上啊，就这那副德行。他说哟，这店这怎么这鹦鹉怎么了，都这样了怎么还卖？他说好奇想去问问老板啊，刚要问老板，这里边这鹦鹉啊躺着，那鹦鹉就在那躺着说啊，我没生病，哎，没生病，嗯，活着的，哎呦，那你这脚也没受伤，不是？那你这副状态，我不是要死了，不是要死了，哎，我就喜欢这样的鹦鹉，嘿，你这太有个性了，对，我也就这么喜欢躺着啊。于是他就把它买回家了，你知道吗？把它买回家以后呢，他一周之内啊，他老想教这鹦鹉说话，说什么呢？叫爸爸，叫爸爸，哎，叫爸爸， 可是这鹦鹉躺在那儿，嘿，就是没反应，每天只是躺在那儿盯着它或者睡觉。经过两三周啊，还是一样，可惹火了这位老兄了，他干脆把这只鹦鹉啊丢到鸡笼子里去泄愤去了啊。然后呢，隔天呢再去看的时候呢，看见这鹦鹉啊，那只伸在外面的那只脚勾住一只鸡，在那儿说：“叫爸爸，叫爸爸。”老兄，这是养鹦鹉也养值了啊！能买到这么有个性的鹦鹉，那个这一时段才艺就到这里啊！你这个超过20万的这个下一个才艺，我搁在下一时段。 好的，22:09，马上与你分享今天晚上的暖文章。同时呢，答应大家的每10万、20万、30万都会在聊天室中抛壁纸。那刚刚呢，我已经把20万的两张壁纸，这个呢是符合男左女右哈。尤其是狗对象的哈，你可以和男朋友女朋友啊用这个壁纸。好了，现在和你分享暖文章。 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往后余生做自己就好。生活中可能很多人都体味过孤独的感觉，一个人在暮色时分独自坐着，当日光引进高楼的背后，当那杯浮浮沉沉的茶渐渐冷却，世界也沉浸在这样的气息里，也许会在孤寂的某一刻期待能有个人与自己分享快乐或悲伤的时候，可除了自己，没有人会明白我们的故事里有过多少快乐或悲伤。可是不知你是否发现，叶子静静落下，花儿盛开，夏季的风悄然吹来，这一切都是在孤独地走来或是离开。人生这一路雾霭重重，道阻且长，每个人都在各自的道路上奔走。面对孤独，最好的办法就是静下来。虽然生活有时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跌倒摔跤，却也教会我们一笑而过的本领。就算摔得鼻青脸肿，也可以自己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然后继续赶路。我们要学会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平静而舒展地接纳自己，我们要学会在独处的时光里保持一颗从容淡定的心，哪怕带着伤背着痛，我们只要奋力向前，可以越走越远。途径的那些泥泞里的事情，还有那些路途，都会开出花来。历经一番世事，尝过几多冷暖，我们开始懂得人生何处不孤独。所以在有限的时间和生命里，就做你自己吧，别再费尽心思去讨好谁，也别再委屈自己去挤进任何人的世界。生活不易，身为一个成年人，我们更该不动声色地全力以赴，可以情绪化，但要及时平复。一生匆匆来去，没有什么是看不开过不去的。没有人规定人人都必须长成玫瑰才算成功，只要你喜欢，你可以长成郁金香、小雏菊、茉莉花，甚至是路边迎风绽放的小花朵。想挣钱就努力工作，累了倦了就停下来休息，想追逐远方就去旅行，想充实自己就要看书学习技能。孤独会让人在无人打扰的时分，给自己的精神世界创造完美的留白。孤独也可酿成岁月的香醇。虽然生活有时会有危机，但有时也可以变得温存和美好。只要一路向前，总会赶得上日出和日落。这世界盛大灿烂，只要自己开心快乐，我们可以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必害怕孤独，也不必拒绝孤独，往后余生做你自己就好。 我曾躲过了危险，在那最高的山巅，也曾遇见过幸运， 生活过得不艰难，纵然有一些遗憾，终究会释然。唯有每次想起你，忧郁从心底蔓延。你曾拥有的青春，胜过今天的花朵，能与芬芳而单纯，现在很少人见过。还有倔强的灵魂，不轻易低头，守护心中的火焰。你甚至奋不顾身，我爱倔强的灵魂，愿为你低头。可是我们却错过，只怪命运没分寸。 其实你最不爱的今天你也不会放出来。对， 大部分时间里啊，大部分他给我们的歌里所呈现的都是我们所喜欢的，而且是特别适合在夜晚啊，当你想着点什么，或者是哎心情里有一种情绪还不知道该怎么安放的时候，他的音乐是特别容易帮你啊把这件事情轻轻地放下。 哎呦，我这 无处安放的小情绪哦。 是啊， 对， 我们这节目在晚上不也就干这个事情嘛。 对， 帮你呢哎做一个情绪的分割线啊。而这首歌呢也是李健的新专辑当中啊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Malina 啊 Malina 马琳娜、 马琳娜。 对， 哎，这是西班牙语当中哈、大海的意思 啊，一听就是一个充满着宽广的这种性格的女性。 哎，对，她这首歌还真的是表达了对女性的赞美。 是， 但我今天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两张图，它是讲就是对女性的要求和对男性的要求。在这里呢，我还真的要说一声哈，我觉得男性朋友们确实每天压力很大，然后工作强度啊，还社会对你们的要求啊种种， 都挺不容易的，因为在这个七夕期间呢，就有人推出了优质女生的标准和优质男生的标准。我就跟你说啊，优质女生就三条就可以了，而优质男生呢，就第一页写到第二十天，第二十点的时候呢， 我你已经不看了是吧？ 不是，他会告诉你点击转到下一页 啊， 就是还有 呢， 这21点之后还有对男人的各种各样的要求，就是优质男生的标准非常的多，而优质女生呢，可以说对我们还挺宽容的，就是有工作，有爱好。不是很丑、就是优质女生了。 对你们来说其实、 就正在听节目的我们的听友们，女听友们全是优质女生， 对，基本上就是囊括了、主要是女性。 而你知道吗，在一个调查数据当中显示哈，目前正在听北京音乐广播的听众当中，确实是女性听众高于男性听众， 因为他们可能精力啊还有时间更允许干这个收听的这个事情。 那我前几年听广播的女性现在也有很多做了妈妈， 是做妈妈会很辛苦一段时间， 哎，可能听不了了，对吧？ 对。 同时呢，在这个数据当中也显现出了另外一个就是具体的分析，就是知识女性偏多 啊、这个那无外乎就是又给你们披上了一层绚丽的羽毛，这就更高质量了。 不是披上哈、是调查数据显示啊、爱听北京音乐广播的听友当中啊，女性女中青高知女 是 颇多、 对， 年龄上啊，31到40岁偏多，21到30岁紧随其后。 是这些年龄的都可文艺了， 我感觉我的女听友也确实是在这两个范畴之内啊，所以男听友那部分呢就得靠你了啊。女听友这部分呢，哎，要说也挺奇怪的哈，一般来说听广播或者说我们喜欢看男演员女演员往往是异性相吸，但广播好像恰恰相反。 那你喜欢听一个能引领你声音的你认为的是磁性的声音，这个就是我也喜欢啊，我也喜欢有很多，比如说我喜欢梁岩老师的那个声音，就是他的那种磁性的声音，我就感觉哎呦，我要是有这么一副，我怎么也沉不下去，这副好嗓子， 这个真的就是天生的， 对， 老天给的。所以刚刚我说的那一番话呢，就是讲啊，正在听节目的目前在聊天室当中，我也感觉到是女性听友偏多，谢谢你们啊，在这个繁忙的工作之余哈，还有就是家务之余，还会守着一些对你而言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情感世界里精神世界里非常需要的东西，各位女听友守我一拜啊，谢谢。 哎，这个主持人怎么可以随便下拜、 怎么了， 快给他唱起来。 男听友呢同时也谢谢你们，虽然量小但是弥足珍贵啊，对吧？ 是， 没有你们就更没有男听友了。 这首转桌子来自 转桌子、 真是叫 Turning the Tables， 来自 Adele。 我们第四时段听叶谦弹吉他。 All that I say You always say my word I can't keep up with your turning tables Under your thumb I can't breathe So I won't let you close enough to hurt me No, I won't ask you You to just desert me I can't give you All you think you gave me It's time to say Turning tables to Turning tables Under haunted skies I see you Ooh, Where love is lost it goes to spine I breathed a hundred songs to leave you As you can, no, I will never be knocked down. Well, I can't keep up with your turning tables.

好像如一抹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2:31:32，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今天周二，我是工作男叶谦。 好嘞，22:3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星期二晚上最后26分钟男左女右的陪伴。说好了，在聊天室当中，如果当我们的点赞量超过20万的时候呢，叶谦，请候场。 我的妈，都不是20万的事，这30万了，我儿子都得候场了。 滴滴答答照新城市倒影，一圈一圈笑意涟漪在你的眼底，有多幸运你伸出手比我的天空放晴，淅淅沥沥的心情竟然也如此动听。闭上了眼睛一起听风轻轻轻轻飘过云和岁月，许下一吻中欢城市倒影，一圈一圈笑意涟漪在你的眼底，有多幸运你伸出手比我的天空放晴，淅淅沥沥的心情竟然也如此动听。闭上一起听风轻轻轻轻飘过云和岁月，许下一吻中欢喜，所有分分秒秒天天都 金文琪演唱的依你。对， 都依了你。 对，因为大家是我们节目的啊最重要的人，所以都依你。大家喜欢听在夜里哈，夜前弹吉他， 那我们就来吧。 这种前奏就不让大家拆了啊。 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我去晒双眼无辜的仰望，望上孤单的幻灯，是那生根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便看笑仍挂在脸上，原来只爱知是我终生的宿舍。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都是梦话，想昨天你共我。 好的好的，喜欢你。哎，大家可能在听完叶谦弹奏这一首喜欢你之后呢，也会发出这样的呼声哈。不错不错啊， 好， 继续加油哈， 继续加油。 对，然后也希望大家点唱啊，你希望叶谦在节目中如果明天后天大后天希望他能够为你们再次演奏什么，都可以在聊天室当中哈告诉大家。 对，之前在卡拉 OK 一上来就点外文歌啊，虽然很新，但是他说不行，你这根本不是一路子。后来呢，我就说我一定要给你唱一中文歌，然后我就点了一堆 Beyond 的歌曲，在韩立那次那个生日的卡拉 OK 间。后来韩立就说啊，你也就点这些老歌给我们唱。但是没办法啊，我也许练一练其他的这个歌曲，但是我还是以我熟悉的歌曲唱给大家听，感谢大家。 谁没有梦？无意之中，你将心愿透露。就在你生日的时候，我将小小口琴送，最难忘记你的笑容。岁月的溪水慢慢流，流到了别离的时候，轻拍你的肩，听我说，朋友不要太惆怅。霓虹纵然在嚣张，我们的步履有方向，成败不论，切莫将昔日遗忘。再相逢，我们都有了疲倦的笑容。问一声我的朋友，何时再为我吹奏？是否依旧？是否依旧？将昔日遗忘，多年以后又再相逢，我们都有了疲倦的笑容。问一声我的朋友，何时再为我吹奏？是否依旧？是否依旧？人生的际遇千百种，但有知心长相中，人缘长久，水缘长流。 来自老狼翻唱的年少时候，谁没有梦啊？ 年少时谁没有轻狂过，谁没有狂放不羁过呢？有，有，还真有。我的老同学，我们有很多老同学，他一辈子老实，这个我敢作证，有这样的老同学，真的一辈子老师，坐课堂的时候就坐在最后，然后学习很好，然后一板一眼，我们都甚至管他叫老夫子，真是管这种同学我记特清楚。有一个老夫子，姓杜，我们叫杜老夫子，有很多难题都会去请教他。他一辈子真的每次聚会也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很低调，而且很本分，很老实的那种人。 还是今天晚上暖文章所说的哈，就是做你自己，不是别人告诉你，你得趁现在怎么怎么样啊，你得趁这个年轻的时候要大干一场。 哎， 但你就不是那样能大干一场的人啊，你就是喜欢在自己的小屋子里啊，你能深耕的人啊，你能够安静的做事情的人啊，就每个人其实找到你最舒服的姿态，做你最想做的事情，也最容易出效果。 对 啊，千万不要是像蛇一样啊，我记得这个比喻总在我脑海当中，就是蛇它的这个嘴可以伸缩很大，然后吃一个大石头都能吃， 蛇吞象吧。 对，它整个的姿态就是告诉你我无所不能，但是它吃完之后整个姿态并不美， 吃相也难看， 对， 消化相也难看， 对，所有人都能看到它干了些什么。 是， 哎，与其这样的话，也许你自我觉得好像挺了不得，但别人会知道你这种了不得是带着逞能的色彩，对吗？ 是。 所以我们慢慢的就是时光教会我们许多的道理里，有一点我觉得是在我们这个年龄段也想告诉年轻的我们的小听友啊，年轻的听友，当然了，我的听友在30到45之间也不小了哈，确实不要逞能啊、不要做自己并不舒服的事情，这个很重要。 这个还有人愿意做自己并不舒服的事情啊， 我跟你讲啊，像我们俩这个职业呢、真的是太幸运了 啊！是，这个 应该是花光了我们得2/3的运气 啊。那你要说是职业道路上的、仕途上的，这些确实咱俩是相当幸运，相当是幸运儿。 对、 你要说其他的，就比如说业余爱好，我相信就大家不会再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对啊，但是大部分的时光 当你成年以后都是在工作岗位中，如果真的能够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这确确实实是老天的一份恩赐。 对，爱丽丝三二说了挺哲理的话，蛇不知己毒，人不知己错呀。是，确实蛇不知道 是不是高知女性、 对对、 是不是我听有高知女性今天呢只是跟大家开个玩笑，我相信有很多高知的男性啊，甚至是很上进的男性啊，听友啊，偶尔听到了我啊，只是没有跟我互动。 你想要高质量人类男性跟你互动，你还得加把力。 奢望，想得美啊。 The sun come up, it was blue.Sun come up, it was blue and gold. The sun come up, it was blue and gold. Ever since I put your picture in a frame, I come calling in my sunDay best. I come calling in my Sunday best. I come calling in my Sunday best. Ever since I put your picture in a frame. 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 这么长，何曾让你动心，说不出离开的原因。累积了许多飞行，你用心挑选纪念，搜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你拥抱热情的岛屿，你埋藏记忆的土耳其，你留恋电影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心伤我那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分心，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我说今天晚上两个小时的陪伴是一场声音的旅行，是听觉的旅行，是不是启程的时候没有期待那么多，反而到尾声的时候，哎，你会发现这两个小时度过的还挺快的，甚至旅行还挺愉快的。 嗯 啊，这就像我们今天晚上所说的这个话题一样，不期待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落差了。 对， 对吧？也像我们有一位听友，他其实表达的也是很多在白天在职场生活里和客户之间的一个彼此心态的碰撞。林夕东东是今天晚上我要读出的最后一位听友的留言，他说是真的，有时候心情好特好，见客户很兴奋，聊得也很通畅，有的时候呢却情绪一般般，但是最后出结果的时候就觉得应该更加平衡一些，期望期待了， 期望和 对 得到。 是你之前你可能会觉得我今天状态特别好，哎，我可能会把这个客户拿下啊，这个今天我肯定是特别的棒吧，但是往往你觉得自己发挥好的时候，但对方也许没有碰撞到，没有 get 到你的点， 对， 结果就未尽如人意了。所以好多时候呢，我们就是尽自己的所有啊，不要保留的去做，至于结果如何呢，不要有那么多的期待，好不好？ 是，比如说今天这个音乐之旅，我们虽然就把这一站开到这儿，下车呢不下车呢，由您继续往前期待，因为后面还有午夜情歌呢，对吧？这个是我们以前不敢打保票，因为我们做完了可能后面没有直播节目，但现在我们后面还有一小时直播节目。 是的，而且今天他的话题是你喜欢冷战吗？ 哎呦，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前路有光，莫忘初心。好， 好，最后我送给大家的歌叫做《The Girl from Back Then》。